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兄，哎，今天这个咱们艳福不浅啊，请到这个著名女演员俞飞鸿大小姐啊。 没有，是我的福分见到你们二位。 是吗？你 这个真的， 两位 讲很好， 两位 讲太好， 太对了。 再多说两句，对对，我们观众讲两句啊。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 平常他家在北京嘛，所以这于老师，我们之间都亲切的叫他于老师啊。 对对， 于老师难得来一次香港，这次来香港所谓哪班呢？ 拍一个平面广告。 平台哎， 对， 顺带可以给你看看美人照，是吧？就是这个明星拍广告啊，看看这个照片照的怎么样。呀、 哇， 惊艳哈， 真是。 他还有一张，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版蒙娜丽莎。哎呦，这在憧憬着什么？ 哇， 哎，我说这眼睛里是眼药水吗？ 没有吧？ 怎么热水汪汪啊？ 太累了。 怎么眼睛里含着水呢？ 太累了吧？ 这不可能吧？ 我们拍有时候拍一整天，然后可能连续拍三天两三天那样的、啊，其实蛮辛苦的。 拍一天要拍多长啊？ 大概也要十几个小时啊。 就十几个小时就这么一直这么照着？ 就是不同，你要换不同的妆啊，你要化妆的弄头发，然后就不停的摆姿势，然后要跟摄影合作合拍磨合，然后拍还有厂家他要求你，我要这样子啊那样子，就很多很多要求，就很细节，跟演戏差不多，甚至我觉得比演戏还辛苦。 对，你像我这是有一个广告，我觉得不能做，就是因为我就怕拍照。因为他设计的呢，好像是一个跟眼睛有关的一个广告。我一看他设计的那个图片呢，我一想将来这个图片要贴遍大街小巷。我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那个设计就是什么，他找了个模特说，你看我们就要拍一个这样的 pose 啊，一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把眼镜摘下来，这儿旁边还设计对白呢，我终于把眼镜摘掉了。我一看太丑了。所以哎，这于老师你应该教教我们，对我们来讲每年这个公司里照相啊是个大问题，就是说怎么你们照相就能够那个拍硬照啊，就那表情就能弄出那表情。我们这个最后 眼神都不一样， 都僵硬了，都。 其实拍照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也是不是很习惯拍硬照，就是固定的那个照片，更习惯说流动着的。那你的动作、你的表情可能更连贯性。那所以拍照的时候，你尽量也把它当做一个角色来演。 当角色来演。 对对对，就是说他要求你是，比如说我用了这个产品，我很高兴，有时候经常是很，我们也很为难，很难做，所以我经常会做，我就这样不断的做，让他去抓这个他要的那个时刻，所以他会说我要你很高兴，就说你用的那个产品很高兴，但是他要不要你这个大笑的，你不要笑，但是要很高兴，所以经常我会觉得我在皮笑肉不笑。 那就跟演戏差不多。 其实就是演戏，你去表达一种表情，一种感情，就是你现在想，那你把所有你高兴的因素就想起来，我心里在高兴，心里微笑，但是你可能你的表情上就会有一种比较灿烂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教给咱表演学，就是说看来还得心里有，脸上才有。我们照相的时候因为心里没有嘛，那就是说你高兴，那每个摄影师都跟我说你怎么不笑啊，你高兴一点，你高兴一点， 然后你紧张， 最后就僵的表情肌就是突突发颤的能够拍到。 对对， 但其实你也有演戏经验了，那也应该不难。 失败的经验， 演过戏 哈， 演过戏啊，对， 又开始踩货，又开始踩货。 你给我们谈谈你演戏的经验 吧。不堪回首，我是说照相，他这个表情啊需要凝固的。 对， 那怎么凝固呢？ 就是凝固是摄影师去凝固，你不是说你就僵在那里，就是你还是让他 有一个动作， 心理对动作，你心理动作让他去不断的去流畅的去进行，就是你不是就这样子，你让他去那个笑，你可以放松，然后你再笑，你可以大笑，可以浅笑，就是 大笑凝固吗？ 不是，那个凝固是他抓的一瞬间， 他拍嘛， 对，他去拍，而不是说你一直就这么僵在那里， 那就太难了。 对， 人在流动， 人生人在流动中， 流动， 你可以动，你可以稍微动一转一转，你可以这样转着去。 就是你其实这个不是咱的责任，是摄影师的责任。 对，他去抓 一个 好的摄影师，他应该去抓你那个最自然的那个。 而且重要的是，他像导演， 对对对对， 上回我们拍那个挂历啊，碰见那摄影师我觉得就不错，哎呀把这个前台主持人催眠的，一来他让你进入一个气场， 对， 放音乐，你喜欢听什么爵士还是听 disco， 把你的那个精神情绪放松一点，让你不要说哎我要专注在某一个动作，那你那个动作一定会比较僵硬。 对，然后据说咱们排一个女主持嘛，那摄影师最后给摄影师催眠成什么样了，让他趴在沙发上，那摄影师说再媚一点，你想象一下你们家里的那个猫咪到最后咱们台的女主持是这样吗？ 、哦、我知道是哪一个 了。、出来我在云里雾里了。 但相比之下你还是喜欢表演。 对，我更喜欢，是因为表演是一种情绪是流动的，在进行当中的，是不会凝固在一个短的那个，所以你会更自然，你随着他你说的台词，你随着这个角色的这个情绪，你在不断的流动，所以那个我觉得我更喜欢一点。 你比方说哭是吧， 嗯， 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在现场拍戏他需要拍好多条的， 嗯， 第一条你就哭了，但是他说这个光没打好，那再来一遍，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就需要技巧，有的时候并不是，当然需要你有真情流露，有时候你有真的眼泪，但并不是说你每条流眼泪一定你就把它表达的那个情绪是最好最恰当的，那有时候它有一种技术的原因，有灯光没打好，有什么，那你可以，我们也会用眼药水， 用眼药水、啊、 眼药水就是说你这个情绪到了，可是并不一定你这个眼泪你是你真自己的， 嗯， 你懂我那意思吧， 你 可以用那个这个这是一个技巧， 对，比如说有时候泪腺实在是干了，没 打 对吧， 啊，但是 你一个坏导演把泪流干了， 但是你的情绪是要一样的，你的情绪你的情感表达是要到那个，就每一条都是要到那个一样的那个点 啊、嗯、但就差眼泪， 眼泪你可以 要流出来。 对， 哎，这怎么哭啊、嗯、 怎么哭，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有时候不用想我就能哭。对啊， 你像那个我们原来有个女嘉宾的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时候做节目她就哭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但是她也真情流露了、 嗯、 但是我就问她，我说这个怎么就能够在做节目的时候哭，我觉得很难哈、 嗯、 后来她就说啊，她说文涛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呐、啊，你让我不哭都很难，我整天24小时以泪洗面的、嗯、 人生比较悲惨。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在演戏当中我不是特别喜欢哭用眼泪，其实因为我个人觉得表达一种悲情并不一定只有眼泪才是最悲的时候，有时候你用眼泪你硬往里忍，其实那种悲可能让你觉得更悲， 对， 因为你要流出来，可是你想现实我拼命要忍住我不流，那种悲壮可能是更心酸、 嗯、 对对对， 所以我不是太轻易愿意去流这个眼泪。 你看这种这个表演观点呢、啊、就反映了这个于老师这种拧巴的性格。 他老说我 什么？对对对，所以这就要说到，其实本来呢，这于老师来到咱们这儿这个正题啊，是要谈一谈当代妇女的这个处境。 我们代表当代妇女。 这个话题，你看，他老说我骨子里像个女人，对吧？ 因为你有很纤细的感情，我觉得 是吗？ 对， 而且又很有女人缘。 对， 怎么讲呢？ 对，你常混在女人堆里头嘛， 而且又蛮容易得到女性朋友的喜爱。 谁呀？ 你 啊？对，就是你啊！比如很多女性观众也很喜欢你啊。 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不是真的，因为 拆台。 因为像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收到很多那种电邮啊，那个观众来说，文道你可不可以有空也讲一讲凤凰台里面主持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我们都对窦文涛特别有兴趣，他是不是生活比较那个的？都问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你想象的好像多少女观众跟你什么写情书，我这辈子碰不见这事。 起码你得到了女观众的喜爱，这是真实的。 对、 啊， 是、啊， 对，这是。 我碰见过一回嘛， 嗯， 年龄小了点，一个15岁的小姑娘，给我写了一封信， 嗯、 然后因为写的实在是情真意切嘛，我最后还真给她回了一封信。回了一封信，我一开始就跟这个小姑娘就跟她说， 我说呢，就说虽然这个文涛哥哥长得这个不是，虽然文涛哥哥长得年轻，但是文涛哥哥呢岁数不小了，所以说怎么着，但是因为我觉得人小女孩很真诚嘛，我也就跟着抒了抒情。结果呢，后来这个小女孩给我回了一封信，她就说呀、啊，她说哎呀，你给我回信，我太高兴了，是吧？我把我这个信呢、啊、给我妈妈看了，我妈妈看了之后就说呀、啊，以后不要再跟文涛叔叔学习了。 知道父母的禁止， 对， 在心中有什么不良友达？ 没有，咱们听一下广告，还是当代妇女的初心， 就是他母亲的心。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现在就说到正题了。这个于老师啊，大家只了解他的表面啊，这个很娟秀啊，而且呢看上去照片上看很温婉，杭州美女啊， 对， 但实际上我知道也是这个内秀啊，文笔也好，这个看书也多啊，所以说像你这样一个挺优秀的这个女性哈、啊、为什么到现在还独身呢？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很焦急。 我觉得像我这一代长大的人，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成长，我们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就是文革后期，然后开始慢慢开放。 你的独身问题跟文革后期还有关系？ 不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对，不是我们 国家民族的不幸铸就了他个人的不幸。 对，没错，一定跟历史国家有关系。 对，是。 就是我们就是慢慢一个在一个打开的世界的这个环境长大，所以信息啊什么都比较，就现在又是个信息时代，然后我们个人又是游历的比较多，去上个学啊什么国外什么的，所以可能比较独立。无论从个性上和各方面，所以就可能我自以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一种委曲求全的那一代的青年，不像我们的母辈哈，就觉得很多会为家庭啊为什么去考虑，我们这代人就是说不好听可能比较自私一点，比较注重个人的感受，就觉得我不会去为一种什么东西去委屈了我的感情，委屈了我的感受，我感受不好了我就不要了。我情愿这样子，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能是 我记得你上回啊，你就说你很喜欢旅行嘛，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就是见多识广啊，就是总是看到一个觉得这山外还有山，人外还有人、啊、 没错。 对，其实就是这种， 其实不是说觉得看一个人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只是就觉得还是感受型的，就觉得我没有到那样的完全的感受，我就不愿意为一种形式去委屈了，或者是成立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为了一种什么形式，为了培育下一代，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一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应该是强过你一个人的幸福，所以你才要在一起。如果两个人加在一起你是痛苦的，那这个痛苦比一个人痛苦更深。所以何不就自己一个人 啊？要 如果是痛苦 的话，部分之和大于整体。 哎呀，你这是一定是经历过什么东西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对， 没有， 他受过苦， 受绝对是受苦。你说的话， 我觉得不是，我比较会举一反三。我看着别人的经历，我就觉得哦，我不要走那一步。 那我跟你分析分析，我就是讲你说我实际上叫什么前世是个女人，我觉得其实你骨子里也有个男人。 我想是 他，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找不着合适的？ 我没有找，为什么是我找不着合适的？ 你说一下，再说， 亚军， 跟这个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说我是老大难， 没有，咱们都是老大难嘛，对吧？文道最近也老是发牢骚，就 没有 我就是说，实际上呢，你啊，很要强，他说他其实什么事啊，他比我有主见，能拿主意。而且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又特别的那种精细，他是个精细人，就是你把这种男性的这种要强，你比如说你看他要来一趟香港啊，他会把这个出发前一个礼拜啊，把这个日程，那天中午跟我吃饭他说好了，那天晚上咱们去哪儿，所有的人员 在那个国外养成的习惯很多，就是有，因为你要约人家你不能随，像我们现在比较自由，你在国外待过你都得事先跟人家约好，然后你约好了你就得履行，不能随时说我今天改变，哎呀我来不了了，对不起啊什么， 那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对人的不尊重。 个性太强，而且呢眼里不揉沙子。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假想，我假想哈，比如说要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呢， 那就太痛苦。 不是，就连撒个谎我就不怕，就是他那个就是闪电一样的眼睛一看，你心里就筛糠。 我觉得是他表面看起来很温婉啊， 对， 很正面，但实际上你就看得出他有一种那种硬气啊。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性格中有一些男性的性个性在。其实我觉得女孩子还是难得糊涂一点比较可爱。我自认为我这样的性格不太可爱。 哎， 我们有几个，我们有一帮女朋友在讲。我有个女朋友，她就说她个子很高，很强壮，然后剪个很短的头发，好像外表看去很像男孩子男人头一样。可是她是我们女孩当中最胆小的一个。 哦、 然后她说你看，这是造物弄人。她说你在我们女孩在长得最像女的，其实你的性格最像男孩子。 对。 她说我长得好像男的，其实我性格最像女孩子。真的是这样子。 你想他能一个人开着车跑欧洲去，穿行好几个国家，在这个荒山野林里就一个女性走，是吧？ 那路挺安全，没有荒山野林。你老是把我想的那么啊。 那个太阳马逊可能 没有。就是当然就说人是不能归类的，每个人都不同哈。可是这个现在确实是，那天你看阿宝还提到这个问题，就像你这样自身也比较有成就啊，而且呢自己也比较挑剔，但是混着混呢，这个岁月荏苒呢，日月如梭呀，毕竟是个女性啊，难道这个午夜梦回的时候不觉得这个寂寞，或者难免想起将来我这个家世啊，或者我的这个后代啊，不会有这些哀思吗？ 我不为这些着急。我是觉得每个人冥冥中有一些安排，命运有一些安排，有一半你自己掌握一半，而且我没有这种悲哀的情绪。我觉得两个人再过一起过好也是好。如果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看成是悲哀的呢？我也会很好的去过。如果我今生要是一个人走完了，我不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很感激的去过，因为这是我在今生的一个，就是我的生命只在一世。我们可能有前世有来世，但是我今生我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只是我这一段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活好了，活得每天很开心很灿烂？为什么会在意一定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就是说混到如今呢、啊，就是也不是混到，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对，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很难跟一个人在一块儿生活了呢，好像失去了这种能力了呢，有这种感觉吗？ 有时候会有，因为我可能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我经常在想，我是不是失去了跟一个人相处的能力？有的人有很好，他很好相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朋友很好相处，可是作为一个爱人或者情人或者妻子，会不会那么好相处？我自己觉得我是不是丧失了这种能力？有时候会，有的人会在这方面。 你从哪里感觉到这种丧失呢？ 就是有时候自己在想，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那么独立？就是有时候工作很忙，什么事都是自己做决定，自己就拎起包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工作我想做我就做，我不想做。什么也打动不了我，就是什么都是好像很习惯了自己去做主。那么有一天如果要跟别人来分享做一个决定的话，我还有没有这种能力？我有时候怀疑。 我也怀疑。我就觉得他这种人好像特别聪明，你知道吗？就是 我没有觉得我 比如说假如说咱们在一个屋檐下哈，我有时候就会我就假想，我想象，我有时候假想他那一道寒光从我的背后射过来。 我觉得 一个监视器。 不是，我是觉得你是不是撒谎撒过来了？所以那 是 虚， 对， 老怕人家揭穿。 去广告，去广告，行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君有什么感 觉？我觉得于老师说的很好，其实反而看到你这个人比较狭隘，直接来就问人家，就你不觉得这身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孤独比较怎么样？这不关男女的事儿嘛，对不对？这男人也可以孤独，女人也可以孤独。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哈，多少会与孤独为伴。其实我们不要害怕这个孤独，我们经常在害怕这个孤独。其实我们去思考，无论其实有时候我会经常在觉得有一帮人的时候，大家在聊天，我忽然我就觉得孤独了，就是说反而你就觉得 哎，好像这些聊的跟我都无关，比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的孤独更孤独。其实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我很忙，我很丰富，我就很充实，所以这个孤独我们不要去害怕它。 你比如说，你为自己的人生，我感到你有一种假设，就你也有单身的可能， 嗯， 对吧？ 都有可能。 那作为一个花容月貌的一个女子哈，也没有结婚成家，也没有生孩子，这一辈子不是浪费吗？ 不是啊，这个 觉得为什么一定觉得 有没有浪费？ 你这个说法，你就后头假设太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过于歌颂，透过各种的电影电视，太多喜欢歌颂那种好像要两个人怎么样，然后王子公主一般的， 他一定是美好 快乐的生活下去。 我觉得各种各样都是美好。啊、我觉得就你的概念是被催眠了，就一下以来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固定的东西，那样一定是好。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夫妻他是不快乐的生活？你觉得那样的生活是道德的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说不定你最后也是很孤独。 对对，其实我觉得快乐的人生才是道德的人生。不快乐的人生是不道德，所以无所谓你是两个人、一个人、三个人都好，就只要你是快乐的，就是好的。 可是一个人要太讲个人的满足程度哈、嗯，那他真的就失去了跟别人相处的能力了。 我们可以去环抱社会啊，好多我们去做一些公益的、 啊， 去环抱社会。 他只是在感情生活上面不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么样下去伴侣，那不影响他的社交。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你一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是完全是另一种很开阔的生活，它不一定是个欠缺。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很独立也未必表示他将来不能够跟另一个人生活。 对对对， 因为说你 其实我觉得有各种可能存在、啊、我觉得我将来也许会成家、啊、然后也许会子孙满堂都有可能、啊、也许我 一道寒光定下